传说他前生是那只青蛙，在梦里学会了塔拉兰木拉，唱千遍说万遍，唱不尽说不完的塔拉兰木拉。 那天哪哪哪想我想送别了，我送别了我唱千 流浪的艺人他走遍千家，传颂着心中的塔拉拉摩拉，唱绿了草原，说白了雪山，高原上永远的塔拉拉摩拉，蓝天上白云下，永永远远的塔拉拉摩拉。塔拉拉摩拉，蓝天上白云下，永永远远的塔拉拉摩拉。